这个应该说这几年呢，市委市政府专门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，连续几年开展增采园绿工程。 嗯。 你比如说，我举几个例子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这个开往春天的列车。 哎呀， 金庸关， 是吧？这是北京的新景观了。 这个金庸关段的这些个，应该说这个景观呢很美， 是吧？ 这个白花山碧桃，山碧桃。这里边有自然生长的， 嗯， 也有我们补种的一些个。 哦， 你比如说咱城里边， 嗯， 元大都公园， 嗯， 这个海棠花溪， 嗯，哎，我很多朋友可喜欢那儿了，带个孩子去，在那儿弄个小帐篷什么的，坐一会儿。 春天 那 是一个海棠的主题的这个公园， 是， 还有这个银杏大道， 对， 是吧？ 这银杏大道也是 拍 景吧， 拍电影的，拍电视的， 媒体也经常报道， 啊， 对，这都是给北京添新景， 添新景的。 嗯， 还有呢，我感觉呢，就是秋天到这个香山看红叶，是吧？ 那是人山人海啊。 人山人海。其实我建议大家，这个有条件的也不一定都到香山看红叶。 嗯， 据我了解，就是咱北京的山区这个增采园绿工程有很多的好的景观。 嗯， 你比如说这个八达岭林场，这个红叶岭， 嗯， 爆马丁香谷， 好香啊！爆马丁香， 哎，这个春天、秋天都可以观景。 嗯，好。那么刚才也说到了，北京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树种可以种的哈，也有常绿的，也有彩色的，等等等等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，在哪儿种这些树？来，邓局长跟我们说一说，比如说像在核心区、中心城区，哪儿还有地儿啊？ 这个刚才我说了，这个种树啊， 嗯， 还是应该先按照规划， 是， 那么遵循规划。你比如说这个核心区、中心城区， 嗯， 那么就要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， 嗯， 那么咱们疏解整治促提升拆出来的这些个地方，80%要留白增绿， 嗯， 我觉得这个是一大块， 留白增绿， 哎，按照规划，市公园建公园，市片林建片林。那你比如说咱们去年是吧，东城区的大通公园， 嗯， 是吧，三里河， 前门三里河， 西城的广阳谷， 嗯， 这个老百姓老街坊们可高兴了， 对了， 终于在门口有绿地了。 平原地区应该说也是我们的主战场， 嗯， 那么百万亩大造林里边我们安排了50万亩，这个浅山区还有一些个台地坡耕地，那么需要退耕还林，实现绿化，建设我们北京的第一道绿色生态屏障。 嗯， 嗯，咱们刚才说了，这大面积的都多种树，其实还有一个新的问题，谁来管护？ 嗯， 所以呢，北京又需要一支啊强有力的、专业化极强的叫什么护林员队伍。那么在北京的护林员，它是什么样的呢？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体验一下。 冬至之前，北京的郊区寒冷而干燥，而在大兴区北桑村镇的平原造林地块上，400多名生态林管护员却进入了忙碌的工作状态。此时正是重度森林防火防患期，管护队的队长窦玉荣带着管护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 能用那个灭火器的话，我们就会用灭火器；能用土掩埋的话，我们用铁锨。然后如果说杂草特别多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会用耙子清理，用铁锨那个压土埋石，就是为了避免火灾隐患吧。 这片10000多亩的平原造林区是2014年建成的。窦玉荣在这里做生态林管护员已经3年了，在这个队伍里，大多数都是附近村的村民，他们跟窦玉荣一样，以前种地，现在护林，把这些树当成自己家的一样爱护。 种地的时候说，秋收的时候可能会是一笔钱，可是刨了春种啊、秋收的这些费用以后，其实没有说现在我们固定的收入，而且医疗保险这块也相对的稳定。 从2013年开始，全市各区的首批生态林管护员上岗，刚开始只能招上来10几个人。现在每年都有几百上千人来报名，远在城区中打工的村民也都回到了家乡，在家门口上班，成为一名园林养护工人。几年来，全市平原造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105万亩，植树5400多万株。平原造林涉及到14个区，分别设立了林木养护管理中心，建立了387支以本地农民为主的专业养护队伍，提供了近50000个就业岗位，